你像什么周瑜呀、鲁肃、吕蒙啊，可以说拜过多次了，哪一次也没有像陆逊今天这么隆重、这么气魄。孙权是大具文武，今儿个要当众授予陆逊兵符令箭假节钺，全都安排完了，孙权站到台上往下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随着这一声令下呀，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可以说不下万人呢、啊、不仅些文武啊，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熟的凉棚那儿眺望，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随着孙权的传令，陆逊在文官看则看得论武将徐盛、丁奉的陪同下，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冲着孙权一拱手，众人这么一看呢，有认识陆逊的，还有多次见过的，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哎呦，都泄气了。怎么回事啊？我说今天咱们五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这位今儿个拜大帅，这不是起哄吗？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我看他拜帅不合适，相亲倒蛮可以，走的哪儿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长得是真俊真美，是个小孩啊，哎呦，是个文弱的书生。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以张昭为首，雇佣布置都把头低下了。你要挨着他们近了，侧耳细听吧，都有叹息之声啊。看来这些位这气呀、啊、泄得更大。鲁迅站好了，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尤其这黄钺，就那战金大斧子，那可说明问题了。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呢，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了。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动什么地方？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焚香拜印的，陆逊没拜。这些人哪知道还没完事儿呢，等什么呢？尚房宝剑。孙权明白了， 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孙权自己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托在手里觉得这么坠手，这么沉，当然沉了。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了。这口剑呢，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位相长三头、肩生六背、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而是一位文弱书生。您想，孙权这尚方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你是离着远呐，离近了仔细看，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孙权把手又抽回来。伯言，故今日把上房剑授予将军，从此后魁以内孤主之，魁以外将军置之。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孙权在说什么呢？魁以内，那捆就是那城门那门弦儿，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我都给你去支配了，我作为吴国之主，我从此绝不牵扯你，绝不干扰你。这时陆逊是焚香拜剑，把剑接到手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陆逊身边左有捧剑官，右有捧印官呢。呵，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当然位置变了。今天的陆逊、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大都督啊。可是就在陆逊接剑的这一刹那，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怎么回事？大伙儿担心呢。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周公瑾呢，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那是多么的威风，那仗打得也漂亮，以少胜多，50000破100000，杀得曹操、曹孟德是望风逃窜。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鲁子敬，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太平。鲁肃之后的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杀死了威震华夏关羽、关云长，哪任都督也没含糊，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这能行吗？这个可就在陆逊一接上方剑这时候，不论是文官是武将暗自打了一个冷战，是不寒而栗呀。 为什么？主公孙权可真是下了决心了。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交给陆逊了。这陆逊的身份倍增啊，威风也大涨。你听他话不听，不听调遣，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人家先斩后奏，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怎么了？听，咱吴主在封官呢，是吗？大家侧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还得封几个官衔呢。孙权呢，拜陆逊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右仆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封了侯了。封侯就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那就是进爵了。列侯啊，当时在汉朝那时候，那是功大者实县，小者实乡亭。这楼侯可不小啊，比亭侯大多了。亭侯管多的地方，十里地呀、啊，十里为亭啊，十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这楼在哪儿啊？这楼是个古地名，他的故址啊，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儿。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这地方怎么样，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那就全归他了，分毛裂土吗？所以说一进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这时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欢呼啊，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按道理说呢，应该放假三天，悬灯结彩，大吃一通，现在没那功夫。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陆逊呢，接受兵符令箭之后，他手捧尚方宝剑，当即拜别孙权，亲统人马，令徐盛、丁奉为护卫，马上出师啊，兵奔萧亭来拒刘备。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他们想好了，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只要有三寸气在，绝不能再退后一步，再退也没地儿退了。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韩当、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咱们江东有救了，不要紧了，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韩当、周泰正等着呢，文书到了，大帅没来，先到文书，那当然呢，他们得领人去接去。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韩当看着这文书啊，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哎呀，这哪行啊，这怎么了？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周泰一听，怎么了韩将军？文书上写的什么呀？哎呀，周泰将军，你快看看，咱江东完了！啪！说完了，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 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扑通坐那儿了。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江东危忧， 这可真完了。 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久旱盼时雨一般，盼到今儿个，嘿嘿，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让他到萧亭来据西蜀刘备，他哪儿抵挡得了哦？这是个娃娃呀，这不是写字画画，这是两军打仗。不用说跟西蜀开战，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一瞅人家西蜀扎的个营，他就能吓个半昏呐。这可怎么办？咱江东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韩当瞅着周泰，周泰看着韩当，俩人是唉声叹气。韩当吩咐一声，来呀，摆酒。干嘛？以酒浇愁，咱们先喝吧。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探报来报，大都督陆逊人马已到，请将军出营，您得去接去。韩当一听啊，我不去，告诉周泰你去接，你说我脑袋疼感冒了。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另外他有什么本事？他能退得了刘备吗？周泰一听，哎呀，韩将军您不能不去呀，明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哪能我自己去接？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这还是小事呢。您没听说呀，主公为拜陆逊为帅，造起金台，亲授节钺，交给陆逊上方宝剑呢、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捆以内主公主治，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咱们怎么能够怠慢？韩当点点头，好吧，我不是接陆逊，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来，点炮相迎。炮声响过之后，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吹吹打打，韩当周泰并马而行。走了一段路，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您看都督已经来了。韩当周泰捏着个鼻子，甩灯离来，下了马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儿一站，举目远望，首先看见的是那面帅子旗呀、呵，这杆大道旗真漂亮，宝蓝色的大道旗呀，是飞龙绣凤，红飞火焰，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娄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得俩人打着，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呵，韩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嘛，还是真够威风。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是一副对联，上联写着三千社稷归吾主，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哎呀，韩当周泰把胸脯一挺， 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啊，光看这门旗呀，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了。听，俩人赶忙马前十里，陆逊传令，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到营内大帐中叙话，上帐里边谈去。二将赶忙插手答应他。与此同时，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 哎呦，俩人又泄气了。 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啊？嗨，周泰看了一眼韩当，心里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咱们伺候着吧。”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他们这才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大帐。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鼓声响过，所有的武将全都到势力于两旁。陆逊吩咐一声，把17条54杆高高悬挂。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月就够瘆人的了，再把这17条54杆往那儿一挂呀，众军校一看，嗯，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呢。这17条54杆可太厉害了，54杆就是54款呐，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这17条啊，是曼军、七军、谢军、横军、清军、贪军、妖军、刁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雀军、乱军、奸军、弊军、误军，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各位旅客请注意了，各位旅客同志请注意了，由省城方向开来的1999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旅客们准备上车。 来来来， 各位旅客同志请注意了，由省城方向开来的1999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旅客们准备上车。 哎呀，同志啊，是在这候车不？哎，好， 拜拜。 我刚才一看吓一跳，我以为《还珠格格》来检票来了呢。打工修路离开家，经常做梦想我妈。工钱挣了3000块。回到家，我不给媳妇儿，给我妈，因为我还没成家。哎呀，3000，给我妈挣点钱不容易，我把它给包好，省得叫小猫给叼走。不行，我这人有个毛病挺可怕，一睡觉就爱说梦话。只要有人来搭腔，别人问啥准说啥。拿张报纸把嘴挡上。 大公叔离开家，从太原来到大山王。听说太原闹地震，心中牵挂的是俺妈。哎，半夜三更的，真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急死人了。哪里有报纸啊？大爷有报纸吗？没有。大娘有？哦，搞错了，是大姑娘。谁有报纸啊？报纸，921大地震，详见第4版。老乡， 啥事儿？ 借个报纸看一看。 别客气。 谢谢。 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看看报纸。 你看报纸，你掀我被窝干啥你啊？ 明明是报纸，怎么会是被窝呢？

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咱们继续和大家讲有关这个关节病的这个问题。 这个确实，这在临床上杨老师说了，很多朋友反映天气凉了，这个关节发僵发硬啊，行动不便啊，是不是把这方面的知识啊说一说，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咱们这档节目呢是紧贴啊生活，特别是对于常见病和多发病预防，一旦呢有了一些情况啊，我们要早发现的调养，太严重了啊，要早治疗。 是的， 是不是啊？突出要预防为主的啊，这么个思想。咱们昨天这个节目啊，跟大家从宏观上说了说，是不是？ 对。 哎，这个上了年纪，很多人行动不便，这个天一凉啊，肢体发硬发僵，这要格外小心了，特别是上下楼啊，啊，是不是啊？ 是的。 这方面走一步一定要稳，是不是啊？跟年轻人走道不一样，跟小孩更不一样了。小孩就是连跑带颠，上了年纪就不行了。这方面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另外咱们说的这个有关的关节病，实际上我们说的，昨天姚老师咱们说的并不全，只是说了一些常见的，实际上原因呢，这个其他的原因呢还有很多， 也就是说造成那个关节发病的原因还有很多方面。 你比如说中了风半身不遂，他关节也不好，是不是？ 是的是的。 另外你发现那个动脉硬化，走道怎么走，是不是 僵直， 哎，小碎步，有的还往前倾，等等，这些现象都很多。所以说呢我们非常有必要把有关关节啊给大家说一说，特别是通过咱们这方法能够取得效果的一些这样的种类啊，这方面杨老师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把这些有效的发挥作用的这一类的，我们给大家多介绍一点，是不是？我们能解决哪些人的关节，包括呀活动不利啊，包括痛苦啊，我们把这些作为咱们主要的，作为咱们这个优势推出来， 对， 是不是？很简单就是一个泡脚加上一个按摩， 就是用的这个综合调理的方法 非常简单。 嗯， 简单您说说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通过泡脚嘛，促进了血液循环，扩张了血管，使经络通了，营养供应上行，这个算什么呢？整体调整， 也就是说综合的方法，整体的调整。 哎，那么说在调整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按摩脚上的六大处，你有关节不好了，你重点要按摩哪儿？ 昆仑穴。 哎，昆仑穴。说你掌握再细一点，那你就按膝啊，在脚上的反射区。 也就是说，在按摩膝关节的反射区。 哎，这不就是局部加强了吗？是吧？再说细一点，局部加强那就是膝盖了。 还有了？ 哎，有啊。那么膝盖我们就可以按什么呢？膝上两点。 这两点按摩非常重要。 你看我在东北朝鲜自治州吧，哎，很多人，要不说我说的是常见病呢，很多人上下楼梯就不方便，那你说怪不怪？有人呢上楼梯不行，他下楼梯行。 是的。 哎，多数人说下楼梯不行，上楼梯还凑合，你看看。所以在临床上啊，各种的症状都是关节病，但是每一个人的关节病特点症状还真表现不一，这是一个上下楼，反正上下楼不方便的，我现在不是上下楼，蹲起都困难， 严重的就是蹲起都困难 我们不管怎么说吧，上下楼 不方便也好，蹲起也不方便也好，都可以用这话。你看，这把它归纳了吧？ 也就是说，凡是膝关节蹲起不利的，上下楼不方便的，这个都可以按摩这个膝上两点。 膝上两点啊，膝上两点说都在哪儿了？好找吗？好找极了，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膝盖髌骨。什么叫髌骨？隔了瓣儿，隔了瓣儿的上边，两点吗？就两个地方，以膝盖中间，这个中间分成两侧。哎，我告诉大家，非常一个具体的，特别是对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找不准的，你再采取一个什么方法？ 还有简单的方法？ 以疼为生。 就找痛点。 嘿，对，疼啊，一按这疼啊，哦，就是它不通了。啊，你把它去按通了，经络通了，气血过来了，哎，这个膝盖得到充足的给养，功能啊发挥出来了。大家知道以疼为书叫什么？阿是穴。这阿是穴怎么来的呢？我们继承传统的中医，我们也给大家说说，这个穴呢又就称为不定穴。这阿是穴怎么来的？就是按按按哪疼，按按按按啊这啊是。啊，是这么来的。 哦，就是没有具体的位置，哪疼按哪，就是那个阿是穴。 哎，阳在现代医学叫阳性反应点，实际上呢就是根据这个针灸呢，怎么讲呢，以疼为枢，痛点就为穴位， 就找你最敏感的最痛的那个点。 对，这叫不定点，这叫也叫压痛点，也叫阿是穴啊，这样我们大家找着就方便了，啊，就准确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上膝盖上面几寸呢，左右距离多少，这太讲的太僵死了，是不是？最主要的就是哪疼就是哪不通，你把它按通了，说话简洁不简洁？ 简洁，但是呢， 哎， 大家一听就明白，哦，不通的地方就是你痛的地方，那个就是你要按摩的地方。 那，啊，就是啊。膝盖上面就这一点，你说有多大地方还找不着吗？啊，能找着，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吗？ 还有， 哎，还有就是呢，啊，我们膝盖两侧啊有个大筋，里边一个大筋，外边一个大筋。 膝盖下的那两颗大筋。 对啊，就腿的膝盖上面和下面的中间部位，哎，我们摸一摸，把膝盖一弯曲，哇。外边一个大筋，再摸摸，哇，里侧一个大筋。对，啊，在摸的时候，大家细品一品，什么叫细品一品？看你摸的时候，啊，是不是柔软，是不是有弹性？哎，另外摸的时候啊，是不是痛？啊，有的说，哎呀，原来很痛，棒硬，那就甭说了，按摩的就是它。哎，所以这膝盖，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膝盖。临床症状是最多最多了，是不是？ 尤其是在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就咨询问的这个就是膝关节的这个问题， 对吧？这样我想呢，就解决很多人的问题。这按摩的方法呢，位置给大家找到了，具体的方法怎么做，我们也给大家提供。 好的，那麻烦请李老师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具体的按摩方法，好不好？ 好的，按摩的方法呢，有那么几种吧。咱们主要说两种，一种呢，家人别人给我们按摩，那你就坐在一个什么呢？坐在一个椅子上，施术者就是给你按摩的人，坐在你对面做一个凳子，然后呢，用我们的给你按摩的人呢，用这两个手的大拇指的指关节，这个青沟吧，指关节，然后找这个膝上两点，一找哇，很痛。有的人呢两侧都痛啊，有的人呢是一侧疼得很厉害。 是的，临床上确实是。 是不是啊？ 对 啊，这方面呢姚老师实践的比较多了，就能够找出最痛的那一点。啊，最痛的一点呢你作为重点去按摩。如果内侧呢一点不痛，说两侧都痛，同时按摩。啊，这是啊别人给按摩，面对面的啊，用大拇指啊指关节。啊，这个说清楚了吧？ 说清楚了， 哎， 应该能听得明白。 咱们再说说啊，这个自己按摩，自己按摩呢，最好做一个呢，凳子啊，比椅子低一点， 这个马扎上， 坐一个小矮凳子上。 哎，你这个太矮了也不方便啊，因为他膝盖不好，蹲起也不行，是不是啊？你比小凳子高一点，比咱们的椅子低一点，有个高马扎。然后呢，我们用什么按摩呢？把我们这胳膊啊蜷起来，用胳膊的肘， 就是用这个肘关节。 对，找这个膝上两点，在按的时候有一个方向问题，先给大家说说。方向问题呢，采取左右拨，这听懂了吧？左右， 不是摇，是拨。 对，左右那么拨，啊，这就清楚了。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属于什么呢？自我康复法。 对， 是吧？自我康复法，啊，就是你自己最清楚啊，哪儿不舒服，哎，你就多活动哪儿，多按摩哪儿，这点是基本的原则。特别是一开始刚觉得膝盖活动不利了，这时候按这两点。另外这个大筋我们就不说了，这更简单了。我们坐在椅子上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拨，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 凡是你坐着的时候手别闲着，就能拨这根大筋了啊。 刚才姚老师这句话说的啊，到了老你别闲着。什么叫不闲着呢？你这些关节随时给它按摩，就像那机器不断的给它干什么呢？耗油，就跟我们使用机器一样，是不是？你那个旋转的地方啊，经常要耗点油啊。 是的， 这大家都知道。是啊，你的关节经常按摩按摩呀，不是说要等着动不了了，哎呀疼得厉害了。如期啊，我们进入冬季，所有的关节，哎，我们都应该活动活动，活动活动这一方面，我们还得加强按摩按摩。你说把这些关节啊，你不断的呵护，你呵护的它正常了，它舒服了，你不管是蹲起也好，走路也好，它就给你好好使唤。这说明我们一些出现关节不好的，就是我们呵护的不到位。哎，这说话又批评了。 也就是说，我们保养的不到位。 哎，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啊，你为什么提到膝盖啊？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三关病，啊，关节人浑身关节很多了，这个特别是把这个啊作为三关病之一。什么叫三关病？就临床上关节发生最多的这三个部位的关节， 最常见的， 对吧？这膝盖、腰椎， 嗯， 和颈椎。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咱们再说说为什么说，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膝关节病那么多啊？有问这个的吧？ 有问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膝关节承受的力是很大的，而且承受力还不说，他还得呢走路说还得老活动，走路膝关节也得动，你蹲起也得动。 对， 咱们再看看呢膝关节的生理，你发现呢膝关节有肉吗？ 膝关节这个皮特别薄， 净是骨头。 对，肌肉特别少。 这净是骨头，那骨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它有关系吗？那净骨头那血管就少了。 肌肉少，血管就少。 对呀，你血管少了，然后你再把这个有限的不多的血管再伤着，造成了经络堵塞，气血不周。那你想想，这营养，这膝盖的营养从哪儿来呀？ 膝盖的营养供给上来的就肯定受到了阻碍。 是啊，这就是内因，就是生理的特点。一旦我们磕了、扭了、伤了啊，受了风寒了等等这些原因，我们为什么没有把它说的特别细了？ 最终我们归纳出它的实质产生什么变化，产生的变化就是你的经络不通了，营养供应不上去了，你不管是是吧，风邪寒邪湿邪阻碍着营养的供给，这就清楚了，就把这个实质咱们说透了啊，这是根本。我们去按去干什么，我们去泡脚干什么，泡脚泡的让它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再加上按摩疏通经络啊，它是一个组合啊，这回大家清楚了吧？ 清楚了。 特别把这个关节的一个点给大家说了，膝上两点和旁边两个大点，这是它的关键点。如果把这个关键点我们经常的去作为呵护的啊保护的一个重点，那你这关节病那就不容易发生，不但不容易发生啊，而且你经常保护它呀，你发现这关节怎么样？非常的轻松，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好入好使。这说到家了吧？这个我们把这个关节，为什么关节病它发生的比较多？这跟啊我们说内因吧，跟的生理有关。你看我们小时候走路哪走得稳？经常我们的膝盖是不是磕了碰了？ 对，也就是说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是不是？ 嗯， 因为咱们回忆回忆啊，是吧？特别刚学习走路，走不稳就跑。 对，尤其是小朋友们一摔跤摔的就是膝关节。 啊，那膝盖很多小朋友那膝盖是吧？好两天坏了又栽倒了啊，经常是破溃啊，这非常的明显。你看这肉少，所以说呢。啊，这就决定了他容易受伤害，而且他工作量还大。你看，这不就是赶一块了吗？ 使用的频率最大的就是咱们两个膝关节。 对呀，啊，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不要等到我们关节出现了情况再去治疗，再去康复。那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我突出了一个预防为主。 对。 啊，特别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哎，你比如说外边天凉了啊，刮风了，下雨了，变天了，有人不出去了，不出去在什么呢？在家里电视机一看，沙发上一坐，好半天，这个是损伤身体是最为厉害的，是不是？ 是的。 啊，所以给冬季啊，给大家找点活是吧，在家里别闲着，在你自己，特别我们强调了自我养生康复，自己动手。实际上你在按膝盖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手关节是不是也锻炼了？这就是说你锻炼了手关节，你就等于活动了手关节，手关节经常去活动，你看对心脏还有好处。 对，对大脑还有好处呢。 是不是？你看多好的事情， 一举三得。 哎，尽量自己动手。 嗯， 说不知道，我们这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哪儿疼吗？我告诉你，你不知道膝盖，你还不知道膝盖在哪儿吗？膝盖上面你找找哪儿最痛啊？有两点，腿的两侧大筋，有的人呢筋的绷绷的， 就是相当的紧和硬。 啊，告诉大家，特别是内侧的筋啊，膝盖内侧的大筋，这个筋绷的紧的。居多，要是知道什么原因吗？ 就是您常讲的阴脉聚集。 对，阴脉聚集啊，你去看看啊，那个半身不遂的，你发现他们走到什么呀？外脚弓啊，脚的外侧着地。看内侧，哎呀，这鞋啊，外边磨破了，前脚尖磨破了，你再看看内侧和这个脚后那部位的。 它跟新的一样的。 对，丝毫没有磨损。为什么？着地不平。为什么不平？里边就是刚才姚老师说这个阴脉聚集啊。说白了吧，啊，控制我们这个脚的平行，左边一个控制线，右边一个控制线。哎，知道这个木偶吗？ 知道。 哎，一说木偶大家都知道。你要是让这个脚啊腿往外撇，你得蹬外边这根绳，是不是？哎，你要往呢，腿往里侧，啊，动呢，你就提了里边这绳， 好了，就这样解释了。里边这个绳老绷着，就叫阴脉聚集。它绷着以后，它不舒展，所以造成你的脚放不住。这说的够清楚了吧？ 够清楚的了。那怎么办呢？ 除了这个现象，我们说了啊，我先把现象再给大家说透了， 解释透了， 还解释透了。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膝盖，很多人呢里边这个大面积。我们又谈到最突出的，就是中风的患者，杨老师说这个叫阴脉聚集。我再说一种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女性朋友 ，U 型腿，再说简单叫罗圈腿。 对，这个比较典型。 典型吧？ 典型。 你看它里边的筋抽的到什么程度了，把腿也愣给抽弯了。我们把这现象说完了以后再说为什么，这样你就对号入座了啊。我就是不是不是你自己啊，我在讲节目的当中，你自己啊随着我的节目的进程，我说到膝上两点你找膝上两点，我说到两边大筋啊，你去按两边大筋。哎呦可不是，里边这筋的，哎呀绷得怎么那么硬，哎呦还怎么那么疼，你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哪一类的？就是刚才姚老师说的那一类的，叫阴脉聚集。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是一个平衡，大家听明白了吗？平衡就是你两个控制你这个腿方向的这两个大筋 失衡了， 失衡了，就是一个紧一个松。说白了你看那个自行车拉龙的嘛，我们现在去按摩去，去叫拿龙，特别是明显的这个半身不遂的，哎，外脚弓着地，内脚弓一点也着不着。怎么叫拿龙？紧外侧的这个辐条，松里侧的内侧这个辐条，一松，一个紧一个松，干什么？哎，平了。所以再走路说是吧，落脚 就平了， 行了。对，我们用啊木偶戏来形容。我们用的拉龙的这个辐条来形容，最终说出一个平衡二字。所以这里边一个是通啊，大家注意它是有层次的，一个是通，二一个呢是找平衡。找平衡叫什么呢？就叫调，通调养嘛， 是的， 是不是？这我们马上就清楚了。那你就经常拨这个内侧的大筋，另外还可以什么呢？哎，就是我们的十九步操， 就是结合那个十九步操 翻过拳，去什么敲打我们大腿内侧， 从大腿根儿一直敲到咱们膝关节这个位置。 没错啊，敲到这个之后这就起到疏通经络啊。你在按摩过程当中是吧，敲的过程中干什么呢？解痉挛。这个挛急啊，什么叫紧呢？紧就是痉挛呢，挛急啊，这样它影响它的经络的通畅，影响气血的循行，是不是这道理？ 对，因为那个筋和血管都抽在一起的，肯定就影响了它的正常的这个循环。 对，你看我们一敲打是不是发松了？哇，一敲打，哎呀，可轻松了。 对，当敲打完这个大腿内侧的时候， 是 再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的松。 为什么轻松了？气血过了。为什么轻了？新鲜的血液含氧量高了。 对，就是新鲜的血液供给上来了， 对 膝关节得到了充足的血氧供给，它的功能就正常的发挥了。 你看人体有 20% 啊参加不了大循环，这 20% 多数都在我们的肢体的末端， 就是在我们的下肢。 所以说人老为什么脚先摔？你看脚沉啊，脚重啊，绑着沙袋啊，是不是灌了铅一样？为什么？就说你这个血液不能参加大循环，不能得到新鲜血液血氧的供给啊，所以啊它发沉，而且它还老得快，是不是？ 嗯 啊，人老嘛，脚先 衰老得快。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